春节晚会啊，在这儿呢将带给带来大家一次声音的奇妙之旅，奉献一场声音大秀。 嗯，哎，没错，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新闻广播、城市广播、故事广播、体育广播、音乐广播、文艺广播、青年广播、交通广播、外语广播，以及通过北京广播网、北京电台微信小程序“建外十四号”以及北京时间一直播、映客直播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现场的精彩盛况。 哎，当然了，除了各种笑料十足的包袱脱口秀各种的表演啊，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红包和礼包作为新年大礼送给大家。 是哈， 今天呢我们整个四小时的直播啊共有四轮喊红包的环节，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 对， 哎，大家怎么参与呢？只要关注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说出每个时段我们主持人公布的口令，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电台为听众朋友们准备的价值超过20万元的现金红包和各类实物礼包。 对，都放在今天的四个小时直播当中送给大家。 哎，那咱们第一轮先来一个，哎，我告诉大家，哎，现金那个最大的包200、啊， 200， 二百那个吧。 你们没带手机进直播间吗？ 我先把我的手机拿出来。 其实我也带了。 哎，这样啊， 怎么喊啊？ 这样大家加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北京电台 RBC。然后呢加上之后下方就大家平常发语音那个钮，摁住它说出我们每个时段公布的红包口令就可以了。 这个时段是什么？ 这个时段的口好像你没看过稿子一样。你演的也太假了吧。 这个给你电话， 我给你电话呢。 对， 是 我们四个人一起来公布一下第一时段的红包口令。是 广播过大年。 对了， 我们再重 复一遍，就是 广播过大年。 哎，大家赶紧大声的喊出来。多喊几遍啊。刚刚我说了最大的现金红包是200。 对， 那实物礼品都有哪些呢？来，佳佳先透个底儿呗。 好，我告诉大家哈，今天还有很多很丰厚的奖品，您将获得由北京七彩云南庆丰祥茶叶有限公司提供的价值980元的普洱印象熟茶饼礼包，由世嘉英语提供的价值1980元的出国考试能力评估课程卡，以及19600元的出国考试培训课程卡，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门票等实物红包。现在赶紧关注北京电台 RBC 的微信公众账号。我刚才试了一下，如果你简单用一个加号来关注，你是搜不到北京电台 RBC 的，得要选择公众号，输入北京电台就能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了。 不容易，佳佳跟我坐一块的时候嘴皮子没这么溜索过。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平时素常我和佳佳是搭档， 是， 但咱们今天得改一改啊， 改了， 盛博和朱红是一对，咱们今儿也得拆开，对不对？今天呢，我和朱红我们俩变搭档了，佳佳你就跟盛博走就完了， 跟他混了， 好吧？ 我觉得非常好，到了新年的时候就得有新气象， 可说 了，换了这个搭档以后呢，我感觉我力气都足了， 瞅你笑的 嘴皮都溜了，对吧？ 没有新鲜感， 叫叔。叫叔， 哥叔，我平时都管他叫大爷。 管叫什么？ 差 着 辈儿呢。 哎呀，你这是有了这个新任忘了前任啊！哎，不过就像这个电影里演的一样啊，相处的时间长了吧，确实容易无感。比如你看，现在我看朱红就乏善可陈 啊， 相处时间太长，没什么意思。 我都不想瞧家家，坐正对面，你瞧， 都被嫌弃。 哎，换一新的，哎，说不定分开一下，反而能够想念起对方的好，念起对方的优点来，对不对？ 还真是。分开时间久了，你也可能忘了前任。盛博，咱俩原来也是搭档， 咱俩也是前任， 你也算我的前任， 复合了。 对，复合了，复合了。但现在哈，你要记住，我是你的现任。 哎，好嘞， 请你珍惜现任。 好嘞， 展望未来。 好的，哎，咱们开场说的够多的了吧？啊，哎，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晚会现场。今天我们第一个节目呢，是来自广播之声合唱团的25位萌萌哒小朋友，和我们北京电台的主持人 Mr. Q、 刘家、高歌、杰克堂、戴毅、袁一、刘慧一起为大家带来的一组歌颂北京的歌曲串烧。 好，那接下来马上进入晚会现场。 我们平常说 北京逛着您家的胡同，在北京去故宫寻历史，在北京西单买了一件天上，在北京天安门太大，在北京您不知道了吧，我家在东直门内，他们家在学院路，我们哪儿都去过，所以我们对北京很熟，海淀全是学校和卖电脑的商店，五道口全是外国人还有 CD 店，夜里能去后海，去三里屯喝一点儿，哪都有卡拉 OK， 宫廷有些地板，晚上除了跳舞喝酒聊天还有别的，第二天起床以后你绝对还在飞呢。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15点到19点，4小时直播不间断，北京电台陪您开开心心过大年。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朝东卫东回忆电台往事，文字笑谈老北京市井生活，刘佳趣味盘点2017新闻大事件，京味名嘴阿龙讲述老北京新春年俗，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刚才小朋友唱的歌太好听了， 没错啊， 都洗脑了、 哎、好听好听、而且呢佳佳呀，其实你看啊，咱俩这个又回到主播台前了哈、作为我的前任现在的现任哈确实在这个主播台上有一代又一代的主持人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对话筒的热爱， 是的，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前辈、 哎、 对不对？ 说到前辈我还真想起两位哈、曾经呢我还真是他们的小迷妹。 不对吧，你跟他们不是同龄人吗？ 不当然不是、 啊、不是啊 小一辈儿了。 对啊，那就是朝东和卫东。 哎、 我相信对我们北京电台熟悉的听众朋友应该对这两个名字都不陌生。 对、 那今天呢二位前辈也来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我们来听听他们说点啥。 大家好，各位好，各位好， 我是卫东， 我是朝东。 1993年，北京上空横空出世了一个电台，叫北京交通台。那一年呢，我有幸加盟了北京交通台。 我晚两年，1995年，我来到了建威大街14号。 哎，我们先后呢走进了北京交通台。我们当时的工作叫什么呢？叫直播主持人。 直播跟原来的录播和一本正经的播音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年轻气盛。怎么才能比那些老前辈播得还好呢？ 哎呦， 想办法。 是这一想办法呢、问题就来了，尤其是当时直播又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这里边啊，既然是过年了，这样吧，我们也不怕，这家丑也没扬到外头，还是在咱们家里，不是啊？ 就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再说， 我估计大家爱听这个，我们说说播音中是怎么错的，行不行啊？ 想听吗？ 你看，大家就爱听这口，过年了嘛。 我先从我说起吧。 必须从你说起啊！ 因为我比他入行早2年。 对，在出错这方面，他是我的师傅。 哎，但是呢，在出错这方面，这徒弟学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是后来居上。 先从我这儿说起吧。 来吧，师傅。 哎，现在呢，朋友们都有各种方法能知道时间了。但是90年代初的时候，大家还是习惯听电台的打点儿， 必须的。 哎，要听这个嘟嘟嘟，北京时间几点整？ 对， 当时我的节目呢是7点半到9点。 开心卫东吗？ 哎，8点整的时候应该报点儿了。 对， 北京时间20点整，你就好好报吧。 您呢？ 我的脑子就想着小聪明嘛 啊， 到晚上8点了。 对， 但是这时候已经打完了。 噔 噔噔，北京时间28点整。 您报时这方面也是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啊。 对，当时人家听众一大爷就打电话打进来了 啊， 说这28点是几点，我这等着调表呢，我怎么调啊， 没这点儿。这个 调不了，调几圈也调不了。 这说的是师傅。再看这徒弟，我们北京交通台啊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播报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很简单，嘚嘚嘚，那个小音乐一来、 哎、 然后听众朋友您好，下面插播路况信息。多简单的事儿，走神了，一走神就变味儿了。我是当时这么报的。师傅嘚嘚嘚，听众朋友您好，下面插播路标。 你说这是一信息是让他 司机都快疯了， 改成体力活了。 是啊，哪儿插播路标去？哎，卫东，我这人的脾气你知道啊， 耿直， 耿直， 直爽。 那个，我能揭发一人吗？在这儿 可以啊。 别直说人名字了吧，反正老放歌那台。 啊，这还不提哪台呢？ 对对，那个台像什么独自笛奏。 啊，都是这台出的。 红叶疯了， 呵， 这些都是这台啊。这些都不新鲜，你们都知道。我说俩你们不知道的。 好， 哎，有一次一个特别的，我挺敬仰的一位前辈。哎，人家在直播的时候，人家要播呀，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彩蛋卓玛演唱的歌曲，最著名的《北京的金山上》。 哎， 结果呢？ 他怎么报？ 这位前辈一紧张，当时是这么报的。接下来，请您欣赏著名男高音女歌唱家彩蛋卓玛演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太紧张了。 您说这个是吧？这都搁一块儿了。 这是。 还有更过分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也是这个台的。 也是这台的。 哎呀，这个台错儿可多，他也直播呀，是吧？难免，我们也理解，人家是这么播的。女王出席这个会，女王， 当然我们知道嘛，女王嘛， 女王嘛，人家来这么一句，出席这次活动的有女王及女王的夫人。 呵，这， 除了这个，是不是 还有相同的错误特别多？刚才朝东这是、啊、这刚才他说不点名这台哈， 对对对， 还有一个台呢，指不定是哪台呢，反正就是有一台 都有可能。 那个当时我们直播节目呢，直播主持人和录播主持人包括播音员不太一样在哪儿，人家是正经科班出身 哦， 有不定哪台的一个主持人，人家朗诵了一篇文章，这个我们都熟悉 啊，中学课本，荷花淀， 孙犁先生的作品， 大家都知道，有一句是这样写的，水生啊驾着小船，形容小船快 啊， 小船像箭一样射向了殿里。 解释一下啊，你看这个太生动了，小船像箭一样，你想箭是什么感觉，嗖嗖的，速度快而且有力度，是吧，这个小船像箭一样的射向了殿 里，结果呢 还配乐呢， 配乐、 小船像箭一样射向了定里。 它疼不疼啊？ 反正据说当时那路况所有的车都顿了一下。 这 反正也间接的影响了交通出行吧。 不是，这有点过呀。 对，当时的这种口误是非常多的。 哎呦，直播了嘛，大家都找风格，而且都年轻，都想创新。 对， 所以呢难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对， 刚才说的是台里的事儿啊。 嗯， 我们作为电台的主持人，我们有责任感，也是热心肠。有一些文艺团体出去演出吗？ 这是 我们要帮个忙吗？出去给人家报 个像是私活吧。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朝东当时的节目是成名金曲，金曲派送， 是是， 几乎所有的大腕演员一网打尽 啊。 什么 人家让帮忙，咱能不去吗？ 所有的名演员，当时名演员都是在朝东那儿，所以朝东经常就是你管这叫什么？ 我 帮忙， 叫帮忙， 好像是走穴吧？这叫 你这人怎么这样，讨厌？ 怎么出现问题了呢？ 啊，出现问题，那事儿还真是，那天我邀请卫东啊到现场去看演出， 我去了。 这事儿是发生在我的身上， 嗯， 但首先呢要理清这责任。我觉得主要责任呢是不在我，是在前边唱歌那歌手，那歌手叫张行。 都知道张行吗？现在 怎么能不知道 啊？当时呢南有张行，北有张强。 对，你想想张行，他那时候唱歌啊，他不用手持，他用的都是立麦， 立杆。 立杆您就好好立着不行，他折腾这杆。 这我知道，当时呢几种表演形式， 对， 一种痛苦思考状， 对， 一种是鲁智深耍禅杖，这话筒他给你耍起来， 对对对，反而他跟这个话筒没完，这一上来 较劲， 对，你来我身边带着微笑，反而他折腾这话筒，你想想现场观众是嗨了，而且他也嗨了，一唱就四五首起步啊，观众好不容易饶了他，下去喽，嘿，好，话筒受不了啊， 这时候朝东就上去报幕去了。 对，这话筒他松立杆，你想这话筒一松他向下掉， 我给大伙 儿赶上我报幕， 我给大伙儿还原一下啊， 你这个够狠的，现场也说这事儿， 想听吗？ 得了， 我也豁出去了， 豁出去， 今天形体表演了， 好嘞， 行为艺术， 对，立杆在这， 今儿现在没立杆了，就您拿这当立杆吧，好吧， 就立着， 刚才说完了，张行折腾这话筒，折腾完这立杆已经松了，他一会儿慢慢掉，您注意啊， 啊， 我现在是朝东了啊，下面请欣赏，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 你说这不是一大傻缺吗？